从竞标会场回家的路程并没有多长，不堵车的情况下两个小时左右。刘琴把车开进别墅后都没敢去敲车门，正犹豫不决的时候车门打开了，这两位大神们好模好样的从里面下来了。当然了，他们就没有模样不好的时候。不是，刘琴的意思是说，看着二位也不像是个过的呀。一身西装，笔挺干净，连头发丝也不见凌乱。不过看得出来，这两位心情都是相当的好。是不是有哪里搞错了？他们刚刚失了丢了竞标，为什么这二位大佬还笑得出来呢？难道是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儿吗？刘琴突然有些后悔戴耳机了。 刘琴，去买菜，两个小时以内别回来。 秦锦城跟雷猛一前一后的往别墅里走，走到一半，雷猛突然回头冲跟在他身后的刘琴说道。刘琴一头雾水。 雷总要做饭？ 别问，问就是错，买就行。 秦锦城本来没有放慢的步子，突然一顿，嘴角扬起一抹奇怪的微笑。刘琴一脸郁闷。 是一定要在两个小时后才回来吗？ 理论上是，两个小时没到，不准回来。 雷总，白日宣言真的不好，而且你这么直白，真的以为我不懂吗？哼，别欺负我直男行不行？ 刘琴往前看了一眼秦锦城，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过身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， 听雷总的，快去。 世风日下呀，为什么真正高冷如秦总也有这么饥渴的一天呢？刘琴目光不满地扫了雷猛一眼。 真要你。 雷少爷强忍着笑，几步追上秦锦城，拉着人就窜进了屋内。秦锦城反手把大门摔上，这下一步便被雷猛按着肩膀给按在了门上。两人瞬间纠缠到一起，一时间吻得难分难舍。一吻毕，雷猛笑道， 大宝贝儿，你家小琴琴好像不太喜欢我。 他要是喜欢你，我就得开人了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没看到他刚才的眼神吗？好像是对我憋满了一肚子意见似的。 秦锦城勾着雷猛的腰，把人紧紧地贴向自己，说道， 没事，我对你没意见就行。 你对我真没意见？ 少废话，安静点，再这么多问题我就该对你有意见了。 秦总，你这么饥渴啊。 雷猛。 雷猛指了笑。 哎呀，不闹了不闹了。陈哥哥，我们是现在做还是先吃饭？ 废话，你都把人支走了还故意问个什么劲儿。 俩人从楼下一直吻到楼上，边走边脱。等到进到卧室的时候，基本也就光了。雷猛直起身，勾住秦锦城的脖子，用力跟他接吻。唇分时，只剩下大口大口喘气儿的声音。 秦锦城，我现在觉得只有一件事儿能平复我的心情。 我知道，马上就满足你。 到底是谁满足谁啊？ 两人纠缠中双双滚到床上，雷猛没来得及翻身，已经被秦总抢先一步压了个结实。男人带着薄茧的手轻松地挑起他身体里的火焰， 他伸长胳膊，一把搂住秦锦城的脖子，在他唇上吻了一下。暖暖的气息扑在秦锦城的脸上，他下意识地往雷猛的嘴唇上轻轻凑了凑。秦锦城的手往下摸到雷猛腰上，胳膊收紧了，劲儿挺大的搂着他，舌尖从他齿间顶了进去。也许是因为之前的礼物，也许是因为他们彼此间头一回那么直白的告白，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仅仅是对方而已。雷蒙很快地迎了上去，跟秦锦城纠缠在一起。不过没缠几下，雷蒙就回过神来了。他还在下面呢，这可不行。他在秦锦城舌尖上轻轻地咬了一下，推开了他。 去拿东西。 秦锦城眸色朦胧，染着情欲，伸手便把雷猛的两只胳膊给按在了枕头上。 小猛，这回我来。 说完，他低头咬了一下男人的耳朵，就跟被打了麻醉剂似的，雷猛的半边身子都酥了。也就是这一瞬间的迟疑，秦锦城的掌心已经多了一管东西。靠，他这是跟哪里变出来的？臭流氓，他居然一直都不知道。 上回过后我就一直搁枕头底下的，这回保证不弄疼你。 陈哥哥，我信不过你啊。 乖，哥哥今儿就想要你。 雷猛也想，车里的告白让俩人都憋着一股劲儿，只想在对方的身体里横冲直撞，让他彻彻底底的真真实实的属于自己。明明已经交付过彼此的人，这一次似乎不是有所不同，不一样，有什么东西在心间化开，变得不一样起来。他们的心漏了的那一块位置被对方填满了，他们的眼中只看到了对方，别的似乎都变得不重要起来。雷猛看着秦锦城在他眼前俯下身，虔诚又疼惜地吻过他的每一寸的肌肤，突然就不想跟他争了。看在他主动送自己礼物的份上，这次就让着他吧。雷少爷如是想着。秦锦城见过很多的美人，有人美的圣洁，不沾尘埃，好似稍微用力都亵渎了那份美，而雷猛一定不算在其中。他的美是不分性别的俊美，他长了一张天生勾人犯罪的脸，而扒了他的衣服后，你又会发现他的体格根本就不会给人犯罪的机会。他的身材是那种标准的阳刚之躯，肌肉线条清晰优美，每一处都让人爱不释手。力量之美往往是男人最为动容的诱惑。秦锦城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栽在一个男人身上，他栽了，还把心给弄丢了，但并不后悔，不仅不后悔，还意外的沉沦。雷猛这个人，这辈子他恐怕是再也放不下了。秦锦城勾起男人的腿腕，有些意外地看了雷猛一眼。小猛猛今天好乖啊，居然没有想要反攻的意思，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，勾起了秦总心头所有的兽欲，只想要狠狠地蹂躏这个妖孽。说好的两个小时，秦总是一分钟都不带浪费的。当楼下传来开锁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们才刚刚偃旗息鼓，瘫软在床上。雷少爷仰躺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儿，身体因为达到极致顶峰后的颤栗还没有完全消失，整个人还维持在一个极端亢奋舒爽的状态。 陈哥哥。 他的嗓音跟过了水似的，又软又柔，滑腻腻的窜进了秦锦城的耳朵里，让男人卷起了新一轮的打住，饿了得先吃饭。秦锦城搂过雷猛，狠狠地压进怀里。 小东西，今天先放过你了，不想死的话就别再乱撩我。 雷猛嘴角微弯，伸手圈住男人的腰，脑袋在他的脖子的位置蹭了蹭。 我好像听到开门的声音了，是不是小琴琴回来了？ 好好说话，他叫刘琴。 秦锦城不满地在他腰上掐了一把，满意地听到了两声哼哼。 陈哥哥，你是在吃醋吗？ 雷猛趴在男人怀里咯咯直笑，男人却是一脸的严肃。 20多年没吃过的玩意儿，偶尔尝尝也无妨。 秦总，你真是够了，我饿了，叫个外卖吧。 雷猛推了秦锦城一把，男人翻身下地，披了一件睡衣下楼了。 起来清理一下，在身体里边久了会生病的。 滚！ 秦总在枕头砸过来的时候，迅速掩上门下了楼。